现在几点？ 十二点。现在十二点。现在已经十二点了。 现在几点？ 现在十一点过五分。现在十一点五分。 现在几点？ 差五分六点。五点五十五分。 什么时候起床？你什么时候起床？你明天什么时候起床？ 六点起床。我六点起床。我明天六点起床。 六点一刻。六点一刻叫醒我。你六点一刻叫醒我。你明天六点一刻叫醒我。你明天早上六点一刻叫醒我。现在几点？ 十二点。现在十二点。现在已经十二点了。 现在几点？ 现在十一点过五分。现在十一点五分。 现在几点？ 差五分六点。五点五十五分。 什么时候起床？你什么时候起床？你明天什么时候起床？ 六点起床。我六点起床。我明天六点起床。六点一刻。六点一刻叫醒我。你六点一刻叫醒我。你明天六点一刻叫醒我。你明天早上六点一刻叫醒我。